头前不有那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之后，习近平同志要求这个“十三五”规划建议稿要增加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的内容，是吧？这叫什么呢？以问题导向来破解发展的短板，是吧？坚持问题导向是十八届五中全会谋划“十三五”发展的重要原则，也是咱们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的特征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以问题为发展导向，是吧？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吗？深入实际吗？这就对了。哪儿有问题整改哪哈，哪儿有短板就加强哪儿，这事业就兴旺发达了呀，是不是？改革的步伐那就坚实了，善于发现问题，这是包大人一贯作风啊，是吧？聊天都能发现大老虎，是吧？你看看这再论的呀，曾几的端午日朝火天子，说反腐败那也一样，以问题为发展导向，哪儿有腐败哪儿有坏人咱就去哪儿逮，你这样从严治党就落在实处了吗？是吗？你看人民日报新浪官方微博说的，随着北京首虎落马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地图终于完整了。其实呢，无需过分纠结于一省一地有无落马的高官，反腐它不是儿戏，是吧？中纪委不负责回应猜测，而是有虎打之灭之，无虎戒之警之。要知道，是吧？一度曾经广为流传的就是底下落闲话啊，知道吗？反腐有禁区，哎，这个被逐根击破，没这么一说，早已证明中央的反腐决心了，这也许才是各地均有老虎落马的真正意义所在。人民日报说得好，大伙儿心里头越来越明白了，反腐倡廉这项工作既不是临时性的，也没有死角，是吧？国泰也不行，谁？是吧？打老虎也得拍苍蝇，身边的四方问题儿要是发展起来，哎呦，那也了不得，是吗？这话怎么说呢？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，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的网站12号的时候点名道姓通报了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131起群众身边的四方和腐败问题儿。这是这个网站连续第五回了啊，通报曝光群众身边的四方腐败问题。那位问了，哎，什么叫群众身边的四方和腐败问题呢？比如说啊，不坐公车啊，那是好的呀。对了，但是端着官架子啊， 还有这个事儿呢？你看《瞭望周刊》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说有那官员放弃公车之后，改乘公交、地铁上下班啊，或者是开着私家车、骑电动车、自行车出门办事儿，乃至于徒步腿着啊，十一路出去了，那是好的呀，是吧？那着急那打的呀，啊，这不仅仅需要把提高办事效率作为优先的考虑，是吧？咱别拿这说事儿，你看看过去我有车怎么了？是吧？快去快回，这你看我坐公交坐地铁它慢了，那不行，得讲究效率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还需要得放下官架子，有那个愿意和平民老百姓为伍的平常心态，我看这很重要啊。要我说啊，首先党员干部要放下架子，和群众打成一片吧，是吧？你这个下乡啊，是怎么着到这个啊居民区里面，到这个下面的片上去，是吧？了解情况，见了老乡，他得知道说什么。您那高大上那个大道理先搁一搁吧。为什么得学会跟群众唠家常？真不是我夸张，时下有那个少数的干部，哎，真不会和群众老百姓聊天啊，他都不会聊天了，怎么呢？能力退化了是吗？嗨，高高在上啊，一天到晚的这个啊，办公室坐的，我估计是吗？一上来咱说聊天啊，聊天一上来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套近乎，套近乎，这里头不是说是贬义，是吧？就是拉近彼此的距离嘛。那位说他怎么拉近？你看看有辙吗？有什么辙？你啊，那一天同志们把我拉在一起议论你什么吗？ 说什么来着？ 七岁八生不停靠。 哦，意见还不少呢。 一个个山村牧师把你夸， 我可没做什么。 你看看郭指导员郭建光会聊天吧？一上来，哎，把沙奶奶说的倍儿高兴，哈，这就能够贴近了嘛，是吧？就好好能够啊谈问题了嘛。要我说啊，这是一个方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咱们说寻常人等机关各单位的普通工作人员也有责任。哎，那说别这样行吗？他放不下架子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你看看，咱们得帮助党员干部领导进步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其实有些时候，所谓那个官架子，有一部分那是底下人给惯出来的。哎呀，比方说那个头几年咱们说到四风问题的时候，念叨过这个事情啊，给领导拎包、端水、按电梯、开车门，哟，上去搀着，三十来岁，干嘛呀？这是半身不遂了是吗？还需要搀着？啊，哎呀，不行，那个电梯来了，快快快，领导，您先坐啊，吃饭，您先吃啊，我们不着急啊，上厕所您先来啊，我们憋着，哎哎，好吗？这都什么待遇啊？是吧？新局长一来，呵，你看那个嘚瑟劲儿哦，谁呀？ 有一天呢，啊，我正坐在局长办公室分析新局长的情况， 哎。这个新局长的情况干嘛还用得着你分析啊？ 当然得分析了 啊！ 将要调来的这位新局长，姓字名谁，生辰年月，家住哪里，原籍何处，家庭状况，工资收入， 哦， 脾气秉性，思想作风， 哦， 有何嗜好，爱动爱静，身体好坏，有无疾病， 嗯， 他爱吃酸的，爱吃甜的，爱吃辣的，爱吃咸的，以及他老婆高个矮个，大脚小脚，穿多少号鞋，脚上有没有脚垫，我全得一一掌握。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 您看了没有？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群众身边的四方问题有没有啊？还有一个呢，要我来说叫只是看起来很忙。嗯，忙就是忙呗，不姐，哈哈，这里头有套头，有学问， 是吗？想学吗？啊，得了，我别教您了，这不成学坏了吗？就说啊，咱们暴露问题，没别的意思。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人民日报的文章，说是有一种忙叫做只是看起来很忙，是吗？说现在有不少人啊，都有那个叫忙碌综合症啊，忙就怎么干嘛呀？这怎么这么说？嘿，就他们那个忙啊。他们那个忙真不是买卖哈哟，一个会接着一个会，一波应酬接着一波应酬。哎呀，上午不行，中午得陪人家吃饭，晚上不行，中午有饭局，晚上也少不了。哎呀，明儿不行，明儿我四个会呢哈。好嘛，加不完的班儿。打动机上看呢，有的是陷入事务主义怪圈，是吧？自个儿忙乱，部署忙乱，上头忙乱，底下人也忙乱，是吧？啊，但是他出力，他不出活。一种是呢，嘿，这个啊，这就是作风问题了。怎么呢？做给别人看的，假模三道的。哎呦，倍儿勤奋，显着呵，这呀，家伙又一天到晚就你看楼道里就看他了，呵，拿着个小文，哎呦，坐电梯，嗖一趟，又嗖一趟，呵，家伙，这一天到晚他还真是啊。这个热量都是好几百大卡啊，哈哈，但是呢，有勤奋之名，却无那寸尺之功。有的是用战术上的忙啊，掩盖战略上的闲，说白了就是懒，安于现状，不思进取呀。你说说看，这难道不是四方问题吗？那边说，这不是传说当中的无事忙吗？哎，我斗胆说一句啊，就这橙子。哎呀妈呀，老家那雾霾这事儿，你说他有人管没有啊？怎么的呢？就是说忙起来没有啊？真正忙了吗？啊，发了响应没人响应，正是东北最近怎叫醒，烟雾缭绕发预警，发了预警没响应，哎呀妈呀，驱散雾霾它无捷径啊。这话怎么说？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这东北雾霾可不只是辽宁啊，哈尔滨，嚯，了不得了，说是也是哈，能见度低于500米呀、啊。啊，那个说行，我们看得清，您看得清，飞机看不清。打外头肉飞了一架韩国的客机，往底下一瞅，哎呀，斯密达啊，卡姆萨密达啊，哈哈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哈尔滨呢？不确定，好吗？不行，咱回去吧。韩国客机因为机场雾霾太重而返航，真事儿啊！啊，所以说呢，人民日报发了一个人民的微评，叫做驱散雾霾它无捷径。从沈阳到哈尔滨，哎呀，雾霾在蔓延。从停客到飞机被迫返航，雾霾危害在加深。那么应对雾霾方法总比困难多呀，绝没有束手无策之理。说白了吧，得忙起来，得动起来呀。防止雾霾它没捷径啊，一个是未雨绸缪，再有一个啊，咱们这说啊，出了这个状况，那得赶紧麻利快采取措施啊。不是那位问了，哎，我说您等会儿吧，说这个无事忙有代表人物吗？哎，有，是吗？马三立先生啊，他们主任啊，这哪年的事儿啊？ 开会没说，同志们，开会吧。我一想，有什么事呢？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？ 那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 什么重要？买脸盆。 买脸盆？ 话剧团呢，要买两个脸盆。 这也值当开会吗？ 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？他就爱开会。 是啊， 开会迷往桌那一站，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。 欢迎各位收听。哎，坏了，我这口音都过去了，哈哈。不是话剧团连盆的问题啊，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放下架子里，应当问题才是真导向版。我是李欣，短信回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里话外李欣，还有那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，说这个人民日报啊发文了， 人家报社派记者调查东北经济遇冷，是吧？不光天冷，经济凉，怎么弄呢？新一轮的大东北的振兴需要实干呐。新华网说，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以担当的精神推动决策落地，是吧？必须的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发改委可是说了啊，地方压减公车百分比都出来了。45.22%，哎呦，世界杯这个预赛啊，呼，咱们这国足，哎呦，正脸，是吧？12-0，大胜不丹，呼，你说别跟着起哄啊，就说那个意思，我不是后面还有一句呢吗？大胜不足喜，恶战仍在前，还得继续努力呀。新华网说是国办啊。部署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，这很重要。另外呢，说这个公安部说了啊，方便老百姓身份证将可以异地换补，但是有些个情形它不行。怎么了？你看，一个是啊，公安机关说了，就是这个身份证这个主人本人啊，您那相貌特征发生较大变化啊，能多大变化呀，是吧？这个那不行啊，那个就整容整的吗？估计是啊，这个够呛。二是有不良信用记录的，比如说伪造变造买卖，还有这个冒领骗领冒用居民户口本身份证护照驾照的，还这个的等等行为吧。啊，以上的情形您呢不是不给您换啊，回户籍地申请办理去吧，异地办不了。其他情况这都没问题。腾讯说这个央行可是发通知了啊，发行新版人民币主要是为了防伪，不会导致通胀。新浪说是这个反腐败啊，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啊，说人家这个媒体啊报社披露了这位落马的细节，是吧？进京开会啊，下了飞机没多久就给带走了，麻去了，喝高碎去了。嘿，今日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北京青年报说这个本市啊，明年元旦起实施阶梯计价。那么就这个事儿呢，北京晨报还跟了一句，就说啊，一般的生活用气儿87%的居民家庭用气儿不受这个影响，是吧？这个可控的啊，北青报还说呢，27个省市的车改方案获得批准，近半数公车将被压减。刚才不说了吗？45%还多一点吗？是吧？那么就这个事情呢，京华时报呢把这个具体的数字给统计出来了，就27个省份啊，压减这公车多少辆？739,000辆，嗯，有具体的数字，是吧？那么新京报说呢，啊，就说那个陕西省政协副主席这个人叫孙青云被免职啊。环球时报就说这个不是要开那个 APEC 峰会吗？嘿，结果呢有人就拿这个南海问题炒作，谁那么讨厌没眼力见儿啊？啊，美国的议员逼迫他们国家防长解释巡航的细节，日本的首相去拉拢东盟试图围堵中国，其实没大事儿，怎么说呢，鱼鳖虾蟹啊，翻不起什么大浪来，料也无妨。哎哎，哪儿去你？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来着啊，继续给各位来说大报。今天的人民日报就说这么一档的小事儿，可是实际上这个文章登在一版之上，显见得小事儿并不小。怎么呢？说他们这个报社记者呀，路过某小区便民服务站啊，说这个便民服务站，既然便民，我进去看看去呗，是吧？方便不方便啊？啊，说那个倒没糖的事情，口渴了，要不然喝碗水啊？拿起这暖瓶，吨吨吨吨吨，把水倒出来，搁嘴里那么一尝，呵，冰凉。哎，我说，您这水怎么是凉的呀？工作人员还挺客气，给解释啊，是这样的，它是凉的，因为这个头几天是热的，哎，头几天的水啊， 那怎么不换啊？不是他，因为是这头几天他领导来视察。哦，领导来视察，这是热的是吗？啊，这几天一忙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便民服务他不能做样子呀。便民服务是给领导做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人民日报说啊，扶贫这得从娃娃抓起。目前咱们国内尚有数千万名贫困儿童，难以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是吧？得为这些个孩儿们考虑考虑。那么新华每日电讯说什么事情呢？就是说记者发报道分析啊，现在啊，农民老二哥卖粮难，卖粮难，打下粮食国家给收购吗？哎，那没那么简单，透视了新的卖粮难背后的粮食产销困局。到什么份儿上，卖一次粮啊，老乡得给500块钱好处费。哎，我是卖粮啊，你得先给500块钱好处费才卖得出去。那我这还挣得回来吗？可说呢，粮食他也没几个钱啊，是不是？您说，哎，新华每日电讯说这档子事儿啊，党员干部听真，太重要了。什么呢？人家这个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员的文章说，这个领导干部。注意啊，领导干部干嘛呀？不能丢掉读报看新闻的好传统。哎，这就对了，关心新闻时事是吧？啊，你看了没有？人民日报关心这生二孩啊，啊，整个半个版说这个事情，生二孩那是有讲究的，不是想生就生，是吧？生理上怎么调整，心理上怎么疏导，法律上怎么捋清楚了啊？怎么做老大的工作来？老大是谁呀、啊？哎，生二孩，二孩嘛，他有头前有一个一孩啊。哦，孩子听了心里不宣愤啊。对，也许呢，背不住的事情嘛。近日一句话新闻，《新京报》说，这个东北、华北可是均有十多座城市重度污染啊。北京啊，还一节，呵，重污染天。北京青年报。说这个2016年城镇居民医保缴费这个月底可是要结束了。他说结束结束呗，我们都交了，是有没交的呀？107000人参保的居民他没缴费，就剩下最后一次扣款的机会了啊，抓紧。京华时报说，打16号开始，咱北京新开了28条公交直达专线。嗯，这好贴心，不多聊了啊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是吧，大周末的啊，大伙儿都高歌兴兴的啊，都听我的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过好这个周末之后圈回来，明儿啊，不是明儿，当然还是读报，但是是录播，后也是录播。那么什么时候哥们儿我给各位读报咱们直播呢？那就周一见喽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平安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。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。 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现在是北京。